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经本，从第122节看起。这个是感应篇总结啊，这一段我们在课题里面呢，推本念出第五，复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即神亦随之，或心起于恶了，恶虽未为而凶神亦随之。这两句话绝对不是劝善的话啊，决定不是危言耸听的话，是真实的道理，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啊，我们一定要明了，要记住。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心是讲的念头，念善虽然你还没有做到啊，你有个善念，你善行还没有能显现的出来，可是诸佛菩萨了，天地神明已经看到了啊。一个人这个通常讲啊，练气功的他能看气，在中国也有不少啊特异功能的，他能看到人光啊，确确实实不但是人，任何一个物体他都有气，他都有光。心善呢，光好啊，光明显，光的色彩好啊。过去有些这些特异功能的人啊，告诉我啊，这个佛菩萨的光，金色的啊，金光啊，黄光、白光都好啊，灰色的光、黑色的光就很不好。那是心胸显恶邪恶啊，所以一般呢他能看到啊，辨别这个人是善人是恶人。这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普遍呢有一个特色，心地清净啊，我们也曾经给他们交谈过，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这会啊，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失掉了。他这个社会上事情知道太多了，心地被污染了啊，所以多半有这个能力的人呢，都是年轻人啊，20岁左右，20岁以前，30岁以后就很少了。只要他能保持着清净心，这个能力就能保持。一旦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染污，这个能力立刻就丧失。这个道理正确啊，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禅定三昧也。所以你能够得定，你能得三昧，这个能力是本能。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个个都有的，我们能力为什么丧失掉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嘛，啊，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的本能丧失掉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印光大师一生当中 极力提倡《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这部书是叫我们认识因果，深信因果，是教我们这个的。断恶修善，善恶的标准，他老人家为我们提出感应篇汇编，提出安思劝说，这三样东西看起来好像都不是佛法，实在讲能救现前的社会，能救众生的灾难，比佛经效果还来得快，还来得显著。为什么呢？佛跟我们讲善恶标准是散在许许多多经论里头，你要看很多经论你才懂得，他这个是把这些业因果报全部集中起来，你读这一部书等于读了几百部书，尤其是这个汇编的注解，在中国讲的儒释道，所说的善恶标准呢，全都收集在这个地方，这是一部好书啊。对现代人来说，可惜是文字深了一点，虽然竭力地把它简化浅化，毕竟还是文言文，所以我们这次有这么一个缘分，大家在一起做一次研究讨论，研究讨论所取这个柱子还是极少数，如果这个柱子完全来讲，那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注解很多，我们往往只取一条两条，重点意思跟大家介绍出来，这是讲我们起心动念呢，诸佛菩萨这天地神明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人可以欺骗愚昧的众生，不能欺骗佛菩萨，不能欺骗神明，你造的善恶业决定有果报，这个注解一开头念出心字是人，以善恶之机与人之境与源头出也，这才是从根本修起，转恶为善呢，要懂得从根源处转，根源是起心动念啊，从这个地方转，这是上上乘人啊，纯善之人呢，必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学佛的人也知道要断恶修善，往往境界现前把持不住啊，还是去做恶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是读经太少佛法熏修的力量敌不过烦恼习气，因素在这个地方，所以 佛在根本教学当中教导我们读诵大乘，天天要读经啊！读经是亲近佛菩萨，听佛菩萨教诲啊！我们每一天读感应篇是亲近的，事出世间大圣大贤，这个是超越一个宗教了，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接触九大宗教，九大宗教都是劝人断恶修善，所以我们读感应篇，信感应篇，以感应篇来修正自己的过失，就能够得到九大宗教的神圣保佑你。我们为什么不干啊？过失当然有，凡夫嘛，天天忏悔呀。我教同学们早晨早课读经提醒自己记住佛菩萨的教诲，今天一天哪些当做的，哪些不当做的当做不当做再起心动念哪个念头可以起的，哪个念头不可以起的，哪一句话可以说的，哪一句话不可以说的，哪一桩事可以做的，哪些事情不能做的，要在这里下功夫啊，真修啊。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讲的真干，一定要约束自己，晚课忏悔反省，我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违背圣人的教诲，有没有啊昧着自己的良心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神，欺骗众生，如果要干这样的事情，果报必在三途啊！自己前途自己晓得，用不着问人呐。过去有人问过我，我会不会堕地狱？我说你会不会堕地狱？我不知道。你多看看佛经呢，你就晓得了。如果是毁谤三宝破活活身，我就劝他你去读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你就知道你会不会堕地狱了。不必问人呐，问自己比什么都清楚。注解里面引用佛经说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华严经上讲的，大乘经上佛常说，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是我们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为自己服务。如果只知道自私自利，把众生遗忘掉了，那是自己害自己。为自己个人自私自利，这是六道轮回的根啊。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变现出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我讲的很多，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啊，假如我们没有执着了，轮回就没有了，没有分别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啊，四圣法界没有了，啊，妄想没有了，一真法界四十一个位次没有了。果报是究竟圆满佛啊，所以六道是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四圣法界我们讲的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是妄想分别变现的啊，他没有执着啊。一真法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四十一个位次是妄想变的，啊，他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佛教导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证得究竟佛果，啊，究竟佛果之证得，最重要的是个认知，观念转变过来。认知什么是事实真相呢？真实的认知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啊！你有这个认知，你的慈悲心才真正发出来啊！啊，大慈大悲啊，对一切众生无条件的尊重，无条件的爱护，无条件的协助啊，自自然然能够舍己为人。这里头有个大道理在啊！啊，凡夫迷，迷在哪里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严重的执着、自私自利，这个坏了。自私自利执着到严重的程度，就决定是地狱。啊，能够稍微放宽一点，从地狱出来了，在恶鬼道啊，畜生道啊，理跟思我们一定要懂啊！啊，这里引用的好啊，又说能随染净缘变造十法界，这说明十法界怎么来的？十法界是随染净缘而造的啊，随染缘。然是执着见思烦恼啊，啊，见思烦恼头一个身见，执着身是果啊，我们一定要舍弃啊，再也不是不干这个傻事情了。啊，再过两天，上海那一边有个团要来。啊，我们几乎是每一个星期，从外面都有团来。啊，他们打电话问我，啊，想带一点东西给我，我说我什么都不要了。啊，我说如果你们想带呢，我们这边同学很多。啊，带一点东西供养同学的。我什么都不要了啊！万缘放下了，身心世界事出事法通通放下啊！只要有一桩放不下，就是累赘。你往生没把握，通通放下了。往生有把握啊，随时可以走，随处可以走，你说多自在啊！这个我们一生没空过啊，其他全是假的。人与人之间，人与一切众生之间， 就是一个语言字。啊，为什么不与众生结善缘呢？啊，为什么给众生结恶缘呢？啊，所以顺境逆境，善人恶人，决定不放在心上，你心就清净。啊，善人我们尊敬赞叹，恶人我们尊敬不赞叹，这个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对吗？啊，离境诸佛里面不分善恶，啊，通通要离境，啊，决定要尊重。但是赞叹呢，赞叹如来，啊，如来是说善的，啊，与性德相应的言行我们赞叹，与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就这么一点点差别。供养恶人，我们也要供养他，不能不供养啊！平等供养啊，他有苦难，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帮助他，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一律平等对待。啊，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你讲得好啊。做佛、做众生、做天堂、做地狱，都是一念之间。一念善，人做佛了。啊，做天堂。一念恶，做地狱了。所以设法界的生成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个里头他又引用寒山大师一句话，念从起处须看破，四位至时莫忘生。这个两句话说得好啊，真正用功在这用啊，恶念起时是一刀断绝，在一根当下消除，妄念何处安住呢？啊，超凡入圣之机全在于此啊，这几句话我们要记住啊。真正修行人在我们眼前有榜样，只要我们眼根清净，你就能看见。新加坡大众晓得许哲居士，他的这个录像我们做成了光碟啊，诸位同学回去每个人都带一片回去啊。长春那一边常慧法师，我邀请他来了啊，他现在正在办手术，我请他到这边念佛堂给大家做个榜样。他念佛已经400多天没有睡觉了，完全依照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修学。我们看他的行持，最低限度他得念佛三昧。他今年65岁，给我打电话，我听他的声音 像三四十岁的人一样。啊，那边同学告诉我，他身体轻飘飘的。啊，他所修的念佛法门，就是《华严经》吉祥云比丘所传的法门。佛立三昧也。啊，他是绕佛经行的。啊，没有坐下来，没有躺下来，400多天，一天吃一餐，身心清净，一个妄想都没有啊！啊，我让他到这儿来给大家看看呢。啊，念佛的见证呢，他能做得到，任何一个人都做到。啊，你做不到，原因什么呢？妄念太多。妄念叫身体沉重啊，妄念没有了，身体轻的。要真干呐、啊，不要自欺欺人呐、啊，这个最重要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